恭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君王一听这话，不胜悲伤，就上了门楼痛哭。他哭着说：“吾儿阿被沙龙，吾儿阿被沙龙，巴不得我替你死了，吾儿阿被沙龙，吾儿。”有人报告约阿布说：“看，君王在痛哭哀悼阿被沙龙。”那天的胜利为全军竟变成了悲哀，因为他们那天听说君王为自己的儿子悲伤，因此那天军人暗暗地进了城，好像由战场上受辱逃回来的军队。此时君王正在掩面大声哀哭说：“吾儿阿被沙龙，吾儿阿被沙龙，吾儿。”约阿布进去对君王说：“你今天大伤你仆人们的脸面，他们救了你的性命，你儿女的性命，你妻妾的性命。然而恨你的你反爱他，爱你的你反恨他。今天你已明确表示，王侯和臣民为你不算什么。我也明明看出，阿被沙龙今天若能活着，我们都死了，你才安心呢。现今你快起来，出去说几句使你仆人们安心的话吧。我指着上主起誓，如果你不出去，今夜再没有一个人同你一起了。这祸患与你要超过你从小至今所遭遇的一切灾祸。”君王就起来坐在大门口，遂有人向军民传报说：“君王已坐在门口。”军人便都聚齐来到君王前。以色列人各自逃回自己的营墓。那时以色列各支派的民众纷纷议论说：“君王从仇人手中解救了我们，又从培勒舍特人手中拯救了我们，现在他因为逃避阿被沙龙离开了本国，我们给阿被沙龙曾付油为管理我们，他已经战死，现今你们等什么，还不把君王接回来。”全以色列之提议传到君王那里，大卫王遂派人对司祭扎多克和厄贝亚塔尔说：“你们应向犹大长老说，为什么你们要等最后才去迎接君王回宫呢？你们是我的兄弟，我的骨肉，为什么你们等到最后才去迎接君王呢？你们要向阿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若我不叫你一生代替约阿布做元帅，愿天主这样罚我，且更加倍的罚我。”那时全犹大人都同心合意，一致派使者到君王那里说：“请你和你的臣仆回来吧。”君王就动身回来了，到了约旦河。这时迎接君王的犹大人来到了基尔加尔，协助君王渡约旦河。那时巴胡林的本雅明人格拉的儿子十米也赶快来同那些犹大人欢迎达卫君王，同他来的还有一千本雅明人。撒乌尔的家仆七八和他十五个儿子同二十个仆人也来到约旦河迎接君王，他们都到渡口那边协助君王的家族过河，听君王的调动。君王快要过约旦河时，格拉的儿子十米就伏伏在君王前向他说：“多主，请不要归罪于我，求你不要怀念大王出离耶路撒冷时你仆人所犯的罪，愿大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你的仆人自知犯了罪。看，如今我是若瑟全家族中首先来欢迎我主大王的。” 泽鲁亚的儿子阿比色立即发言说，石米辱骂了上主的受缚者，难道为了他这番话就不该死吗？达卫却答说，泽鲁亚的儿子们，我与你们有什么关系？竟使你们今天与我作对，今天还可以将一个以色列人处死吗？难道我不知道我今天又做了以色列的君王？然后君王向石米说，你不会死。君王遂向他起了誓。撒乌尔的孙子穆里巴尔也下来欢迎君王。他自从君王出走的那日起，直到他平安归来的这一天，没有洗脚，没有休息，也没有换洗自己的衣服。他由耶路撒冷来欢迎君王时，君王问他说，穆里巴尔，你为什么不同我一起出走呢？他答说，我主大王，我的仆人哄骗了我。你仆人曾向他说，给我备一匹驴，我好骑着跟王一起去，因为你仆人脚跛。他又在我主大王前毁谤了你的仆人，但我主大王像天主的天使，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吧，因为我父全家对于我主大王都是该死的人，你反而使你的仆人与你同桌共食，我哪里还有名分来向大王诉苦？君王对他说，你何必再说，我已决定你该和七八平分产业。莫里巴尔回答君王说，我主大王既然平安回朝，让他全占有吧。基累阿德人巴尔奇莱从洛格林下来，陪伴君王过了约旦河，在约旦河岸与他辞别。巴尔奇莱年纪很老，已80岁。君王住在马哈那因时，他供给了君王的吃用，他原很富有。君王向巴尔奇莱说，你同我一起去吧，我愿在耶路撒冷供养你的老年。巴尔奇莱回答君王说，即使我同大王上耶路撒冷去，我还能活几年？我现年已80，还能分辨美丑吗？你的仆人还能尝出吃禾的味道来吗？还能细听伶人和歌女的乐声吗？你的仆人为什么还要拖累我主大王？你的仆人陪着大王过约旦河，只是一点小意思，为什么大王要给我一个这样的报答？请让你的仆人回去，叫我死在靠近我父母坟墓的故乡。看，你的仆人基莫寒在这里，他可跟我主大王同去，你看着怎样好就怎样待他吧。达卫达说，那么让基莫寒跟我去好了，你看着怎样好我就怎样待他，凡你向我所要求的我必为你做到。众人都过了约旦河，君王也过去了，然后与巴尔奇莱亲吻祝福道别。巴尔奇莱遂回了本乡。君王继续向基尔加尔前行，基莫寒跟他同来，犹大全民众和一半以色列人陪着君王前行。众以色列人来到君王前，向君王说，为什么我们的兄弟犹大人将王劫了去，领君王和君王的眷属过了约旦河？所有属大卫的人不都是他的百姓吗？众犹大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君王是我们的亲祖，你们为什么因此而愤怒？我们岂是吃过君王的饭，或是领过他的俸禄？以色列人回复犹大人说，我们对君王有10倍权力，那么我们对达卫的名分也多过你们，你们为什么轻视我们？ 不是我们首先提议要迎回我们的君王吗？然而，犹大人的答复比以色列人所说的话更为激烈。